出發啦。請問你而家去邊度啊？踩去。 60岁啦，经过九年咧，德宝已经系举车手玉成啦。咁啊，希望能够都系平平安安，因为都系得到顺风嘅。咁啊，啱啱而家经过咧就一个嘅红树林，见到咧就一个风车，其实类似少少似台中嘅高美湿地咁样嘅。咁我哋就向住下一个嘅 stop 出发啦吓，跟住我嚟啦。全港独家首播我 double 嘅环台九天创举之旅终于完成咗咧，大家有冇感动痛哭流泪咧？嗱，我即系证明嘅呢九日嘅泪与汗交织而嚟嘅环台之旅嘅奖牌咧，已经喺手上边啦。我即系同大家讲咧，呢条 video 咧即系剪到我眼都喊啊，因为其实我都系落机咗冇几耐啦，但我都希望能够将我九天环台之旅嘅最精彩嘅片段咧，能够剪出俾大家睇嘅。咁其实都总结一下啦，呢九日旅程啦，其实我而家晚晚起身，我仲自己都唔知道自己去咗台湾边一度，因为我哋呢九日嘅行程里边咧，每晚都搬去唔同嘅酒店啦，咁所以一瞓醒起身，我自己都会是蒙蒙查查，究竟我自己在哪里呢？是不是很充实地这九日就不停去运动，去踩单车，还有用脚去体验这个的去环岛的过程中里面，去到很多个台湾这些乡下的地方，其实以往我都没去过的，那也都有机会去体验一下，还有去每个地方都跟当地人很多的交谈，了解到当地台湾人 的文化，他们的饮食，他们的习俗。其实我会觉得大家平时旅行都可能有不同的方法，今次我揀这个用单车环台来讲，绝对是没有揀错。其实之前自己都有少少担心，怕自己的体能应不应付到九日这么密集的行程呢，所以之前呢、就是、都很努力 去操体能啦，但经过九天之后之后呢，我觉得即我可以讲话，我不可以讲话自己一个嘅单车的女神啦，而是很觉得令到自己对这个运动更加热爱，更加喜欢，同埋正正的都是更加体验到我真的很爱台湾的地方，这个嘅宝岛里面的一花一草。因为其实我们的行程里面呢，我们都会可能有很多的垃圾，大家都自发地将垃圾去做分类的，因为台湾做这个垃圾分类是非常之好的，无论因为我们的支援车里面有很多的水果，我们吃完的水果之后，大家都自发地将这些果皮会分开，塑胶袋会分开，还有大家都不会浪费我们的食物的，因为都知道的资源很宝贵，尤其我们在都市人，我们的物质实在太丰富，我们去每个地方里面其实都见到一些可能相对来讲比较贫穷一点的台湾人，我们都愿意将我哋一啲可能食剩翻一啲嘅食唔晒嘅食物都同佢哋分享。咁所以其实喺呢九日嘅行程里边，我觉得自己无论喺体能上边提升之后咧，其实令到自己人生嘅阅历啦，或者里边嗰个嘅经验咧，能够提升。咁所以可能呢九日里边有好攰嘅时间，我都有一啲好担心嘅时间，因为尤其去到北宜公路，大家睇 video 咧，见到当日咧系落住好大雨啦，咁同埋不停我哋要下坡嘅时候，个速度都相当之快嘅。咁曾经有架即系一个货柜车嘅尾咧，差唔多咧，只系争少少距离就嗨到我。我嗰刻里边咧，都自己谂紧，唉死啦，依铺死啦！即系如果真系发生意外系点算咧？咁但系都好幸运地啦，即系过程中咧，即系有惊而无险啦。同埋平时我踩单车系好少好少机会咧会落住雨踩，一见到落雨咧就话，唔落雨啦，唔踩啦。但系今次即系打嘅水箭，先发觉咧，人咧嗰个嘅能力系好强，我哋即系可以同大自然去即系。 拼過的，因為其中落大雨之外，另外我們由屏東那段去車城，其實剛剛遇到一個叫做落山風。落山風是一個側風來的，當我們單車下坡即是落坡的時候，風是側邊吹過來的時候，其實整架單車是可以將它吹翻的。尤其我們這叫公路單車的車身比較輕的時候，風一吹的時候我們的車都擺的，所以很多我們的女車一路踩單車的時候都被風吹到左搖右擺都嘩嘩鬼叫，不是只是女仔，男士很多的單車都被吹差不多吹到吹翻。所以在這個過程中才感受到人類那種的渺小，因為其實大自然那種奧妙我們永遠是參透不到，所以我們更加要知道要珍惜和大自然好好相處。因為其實我們由這個台中開始一路騎單車去到南部的時候，天氣是越來越熱的，才感受到我們可以在九日的行程裡面感受到春夏秋冬四季，我們由好凍跟住一路穿長袖車衣，跟住開始到好熱又變咗短袖車衣，擦曬防曬，就算用呢個嘅圍巾都圍住塊面，因為啲陽光非常之猛烈啦。咁但係等我哋去到台中時候，天氣又開始轉冷啦。我哋去到北宜去北部嘅時候咧，天氣又突然間驟降啦，我哋要穿翻長嘅手套啦，保護啦，亦都要穿好保暖嘅車褲啦，同埋我哋嘅鞋都用啲嘅車套啊保護住，因為驚佢整濕啊。咁所以其實呢九日裏邊令我更加深深體會呢個運動，如果你係唔中意嘅話咧，可能你頭一兩日咧就會放棄。咁但係見到呢九日裏邊呢四十位嘅團友，大家都咬住牙根，同埋大家都互相去鼓勵時候，其實都好感動。因為大家嘅騎單車嘅車齡都有分別嘅，有啲可能騎咗係五六年以上，有啲都係啱啱騎單車，可能嘅技術都唔好，亦都有外國嚟嘅朋友啦。咁所以其實大家嚟自唔同文化、唔同嘅語言、唔同國家時候咧，可能喺九日裏邊咧，大家就透過呢個運動咧，將大家連在一齊啦，同埋都非常之感謝喺今次呢個嘅環島之旅裏邊咧，有四位嘅當地嘅台灣朋友咧，佢哋好後生嘅啫，佢哋喺前前後後咧不斷係睇住我哋有四十位團友，由於我哋條龍好長啊，所以佢哋又喺前邊有一位嘅領騎啦，中間有一位領騎啦，壓尾都有一位嘅領騎，另外仲有開車啊，因為我哋將我哋所有嘅行李擺上一個佢哋嘅支援車咧，另外仲有一個好年輕嘅女仔做呢個工程師，幫我哋負責去維修單車，因為途中裏邊咧好多時單車都會可能爆胎啊，或者那個車鏈會跌下來了。那我途中都試過有一次都去到一些落坡的地方遇到玻璃撐，令到那個車輪是爆破，那這位很年輕的女的 mechanics 就很快手就幫我去整好車胎，所以真的很感動，在整個行程裡面學到很多東西，眼界大開，更加提升了我個人的，即我覺得即是說個人素質都提升了。所以其實都很鼓勵大家，無論你用什麼方法旅行都好，我會覺得旅行正正就帮我哋去体验我哋嘅人生啦，同埋寻回初心啊！平时我哋大家喺个社会上面工作咧，实在个工作压力好大，能得有几日嘅时间能够去到一个外地，能够用运动去体验生活，亦都系感染呢个嘅其他人生活时候咧，我觉得系非常值得有意义嘅。咁所以总结啦，呢九日行程，我觉得系永世永世难忘。唔知明年会唔会再挑战自己去更加远嘅地方，或者更加好玩嘅地方？我希望每年俾自己嘅人生嘅挑战嘅。咁今年去到十二月啦，能够完成咗呢个环台嘅之旅啦，我觉得永远一句啦，环台永远不是梦想，只要你有信心有毅力，你都系可以，德宝可以，点解你哋唔可以呢？咁所以可以今日能够有个咁好嘅时间，透过呢个平台同大家分享我九天环岛之旅，令我都非常之开心嘅。好，今日其实时间咧都非常之好充实啦，因为能够又有片段咧，亦都有机会分享啦。下星期咧，我哋都会请到一个特别嘉宾，分享一个这个世界上边有一个好奇特一个嘅古迹或者一啲嘅新事物，希望能够请到一个嘉宾能够分享一个更加得意好玩嘅地方。咁啊，今集嘅时间差唔多，因为都好多资讯俾大家，我希望能够喺随后几日嘅 Facebook 里边咧，能够将啲环台一啲嘅资讯啊或者相片咧，能够 upload 上去，等大家了解多啲个好玩嘅地方。好，下星期同样时间晚上7点至8点，孖宝游世界，再见。